北京时间3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 近日，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中西医结合医院儿科主任沈朝斌课题组发现，中药经过煎煮存在大量小基因，有可能关掉疾病基因。沈朝斌表示，用现代科学解释中华民族留下的宝贵遗产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他的研究是否能让中医药作用机理实现理论上的突破？中药现代化过程中都发生了哪些讨论和争议？12月1号开始，中药将有统一编码的身份证，又有着怎样的意义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古老中药碰撞基因技术。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点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末的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节目呢，我们要和大家关注两个新闻哈。首先第一个是在前两天的时候，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中西医结合医院儿科专家的沈朝斌课题组，他们经过研究发现啊，说煎煮后的中药里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小核糖核酸分子哈，说这些微小的小核糖核酸分子是起着特别重要的基因调控作用，可以为咱们传统的中药治病提供理论依据，甚至还能印证咱们中国有句老话说吃啥补啥这样的道理。那在10月27号，沈朝斌课题组呢是向媒体公布了这一成果，这一研究成果呢也会在中草药杂志上发表，这是第一个啊跟中药有关的新闻。另外呢，我们看到10月29号，国家标准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呢在京联合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发布了中药方剂编码规则及编码、中药编码规则及编码和中药在供应链管理中的编码与表示这3项啊中医药国家标准，也标志着全国呢会实施统一的中药方剂还有中药供应链编码体系。那这3项标准呢将于12月1号起正式实施。今天我们的节目要结合这两个新闻，跟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北京同仁堂王府井医院主任医师刘钊一起来说说这个话题哈。欢迎刘钊，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刘钊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首先呢，我们要来说说在10月27号咱们这位沈老师啊，沈朝斌课题组向媒体公布的这一最新的研究成果，是把咱们古老的中药和所谓的基因其实联系起来了。我也查了一下这个以往的一些这宣传报道，其实中药和基因相联系这不是第一次了。比如说早在2010年，其实就有新闻报道说中药进入了基因时代。咱们说这个基因好像是现代 这个西医里面的一个说法，是吧？ 对，这基因呢，大家可能知道哈，是咱们说的遗传物质。 嗯。 那么呢，标志着这个生物体呢最基本的信息啊、 嗯。 这个中国的翻译的非常棒，既是音译又是意译啊，叫基因、 嗯。 那么实际上呢，过去呢可能也有一些类似的说法，其实跟现在咱们提到的这个基因的这种技术呢这种编码的意义呢是一样的。比如说过去说指纹图谱， 嗯， 有类似这种说法哈、啊，还有包括基因图谱等等。所谓基因也好，指纹也罢。实际上呢，就是寄希望于通过一定的现代科技的技术，给我们的研究对象一个唯一的科学的身份证。 嗯，其实中药也应该有一个唯一的科学的身份证。 对、 啊，就是属于它的基因。 是的啊、嗯。那么上海的这位老师呢，他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呢，他用了他的一些理念和方法啊，发现在这个中药的方剂学的研究中，那么在研究方剂发挥作用的实质的时候。那么他看到啊，在这个中药煎煮过后，那么有一些呢有特殊啊生物活性，还有这个遗传信息意义的一些小的分子留了下来。 嗯， 那么他进行了一个大胆的推测，就认为这一些遗留下来的小的分子呢是具有一定的生物活性的， 嗯， 那么就有一定的治疗作用。那么会不会是正是这个中药发挥，或者说方剂整张方剂发挥治疗作用的一个基础呢？那么这是他的一个大胆的猜测，而且他正沿着这个方向啊进一步的去进行研究。 嗯， 所以我们也很高兴的看到哈，前段时间包括屠呦老师啊，现在又有其他的各位老师、各位前辈，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啊，非常活跃的一个思路，把他们结合到一起，去从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咱们古老的中医。啊，中医留下这些宝贵的遗产以及它的文化、 嗯、 所以我觉得目前的这种局面呢，对于这个中医啊的发展来说呢，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种形式。 首先呢，是大家通过一定的这种科学试验，然后呢得出了所谓的一个看似是结论，再去做一个大胆的这种预测，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去研究。其实每一个人的研究都在推动我们的这个中医药怎么样去认识它，然后往前发展，是一个特别有积极意义的作用哈。 对，因为在中医的发展历来有很多不同的声音，这个非常好理解。 嗯， 因为中医的历史实在是太悠久了。那么咱们在对待一个传统的学术也好，一种传统的文化也好，那么声音呢，大致呢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可能倾向于保守一点、传统一点；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倾向于改革一点、创新一点。 嗯， 我认为无论是哪种声音，对于中医本身的这种立足和发展来说，都是有益的。 哎， 就是。 是，都是一种推动和发展。 没错、 嗯。 那么咱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不要因为自己更倾向于一种声音而故意的去忽视或者打压另外一种声音。 嗯。 无论是传统的研究还是所谓现代化的研究，我认为只要是有实质的进展，那么都对这项啊，这个技术也好，对我们学科也好，都是一种推动。 哎，在这儿我也给大家补充介绍一下这个背景资料哈，就是刚才说到的这沈朝斌的课题组，他们在三年多前，其实他和复旦大学的药学院天然药物化学教研室的一位教授叫做于培忠，两个人曾经有过一次辩论，就是这看法不一样哈。那于培忠呢是认为中药材经炮制和煎煮之后，最可能的药理的药效作用是化学成分，但是沈老师呢对此并不认同，他认为不排除中药经处理后存在小基因物质，所以呢他就一直在这个方向做研究。后来呢也是在这个二人的争论当中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免疫考研室的教授张冬青呢是在中间做调和，说那你们既然各自从不同的研究方向进行研究，最后呢我们就看结果。特别好的是这两个人啊是最终一起合作哈，合作来完成这个事情。这于培忠呢是提供了药物提取实验场地和动物实验室等研究条件，那沈朝斌呢是拿出了这个玉屏风方剂小 DNA 提取分离成果，那于培忠呢也从方剂中提取了特殊的活性化学成分。就虽然两个人的观点不一样，但是可以各自沿着各自的这种方向去进行自己的研究，最后拿结论来说话。 对，我把张燕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段背景材料啊，用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话稍微翻译一下啊， 哎、 就说这两位老师啊，这观点啊，虽然说都是中药的现代化研究，但是他们两个人有区别。 嗯， 啊， 区别在哪？ 那位于老师认为呢，这个中药发挥作用是因为里边的化学成分，那么生药材经过加工炮制以后，化学成分可能发生一点变化， 嗯， 它的药理作用也随之发生变化。这个呢我们很容易找到一些啊现实中的临床当中的或者实验室中的依据。 而这位沈老师认为呢，可能中药发挥作用啊，不只局限于这些化学物质的变化，有可能存在一些小分子的信息。那么这些含在着这个信息的这种基因呢，因为它变成了一种小分子物质了，它可以直接作用于它的这个受体，那么就是包括人体啊，或者是实验动物体，那么可能对它的这个身体的发生一些调控。我们知道哈，咱们人比如说不会因为吃了鸡肉，咱们人就长出鸡身上的肉，还会长出人身上的肌肉，对不对？那么就说咱们人体呢，会把这个肌肉里边的蛋白质拆分成氨基酸，然后再重新组合成咱们人体的蛋白质。那么肌肉里面呢，鸡这个身体里面它也有它的这个遗传物质，但是遗传物质分子很大，这个遗传物质不会影响到咱们的身体，不会因为咱们吃了鸡蛋以后，然后咱们人就具备了一些鸡的特征，这是不可能的，对不对？但是如果说这个分子咱们被拆分的足够小，就是刚才那位沈老师他的研究里面说的这种小分子的这种小基因物质，那么这种基因呢就有可能直接去影响人的这种基因编码所以影响人的遗传物质 DNA 和 RNA。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发生的这个作用的过程呢，有点类似于现在比较时兴的所谓的靶向作用。 我们说在治疗这个恶性肿瘤的时候，我们会强调说靶向治疗，就是我们只针对我们想去影响的那个，而不去影响那些我们不想影响的一些好的细胞。 对现实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你像比方说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疾病啊，可能都听说过，叫慢性粒细胞白血病。那么过去来说呢，这当然是一种血液系统的恶性肿瘤，那么治疗起来呢很麻烦，很多病人呢可能最终的希望呢是要做造血干细胞移植、移植，就咱们平常说的所谓的骨髓移植啊，其实造血干细胞移植。但是呢现在呢我们有了一个酪氨酸激酶的抑制剂，通过这个酪氨酸激酶的抑制剂去封闭人出错的那个基因编码啊，它本来是有一个小的一个碱基对发生了一个异位一个变化，那么人整个骨髓的造血呢就不正常了，变成了由正常人的骨髓造血功能变成了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人的骨髓的状况，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错误的编码给它封闭掉，那么这个人呢造出了再造血的话就按照正常人的情况来表达了。所以这个呢药物一发明了之后，那么慢粒的患者啊就不再那么急需的去做这个高风险的移植了，也不再需要化疗药物了，直接用这个靶向的药物就直接可以来使这个病程呢发生一个非常大的，甚至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的是，这样的一个药物啊，就是最早现在咱们说酪氨酸激酶的抑制剂，就伊马替尼，这个药物最开始的时候不是在这个临床上发现的，不是在实验室里药厂里面做的合成， 在哪儿 做的呢？电子计算机上。 在计算机上， 因为我们发现了这个疾病发生的机理了，人们用计算机的技术设计出来这样一种分子来纠正它的错误。 是倒推是吗？发现机理，然后我倒推想要去设计一个这个东西。 对，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在这个药物的这个发明史上，或者说制药工程史上，这个是开天辟地的一件事。过去我们更多的是从天然机缘里边比如说植物啊、动物啊，或者已有的药物上，我们给它加一个集团，减掉一个集团，我们给它缩合也好，或者我们给它酯化也好，我们把它变成了另外的一种这个药物，新药出现。但这个酪氨酸激酶抑制剂最早先的像这个伊马替尼这类的药物，那么是从电子计算机上完全模拟制造设计出来的，然后设计成功了以后，在计算机上设计成功以后，再投入药厂的生产，再投入临床实验研究。所以这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变化。那么这个变化基于什么呢？基于咱们对分子生物学的一个研究的进展。所以刚才提到的沈老师的研究，他也是虽然说角度是这个，或者说研究对象是中医药，但是他引入的一些概念实际上现代分子生物学的概念，这对于中医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和过去很大的不同。 其实沈老师这个思路也跟刚才刘钊说的这个例子有点像，也有点倒推，就是说我们现在认可了通过关掉或者是改变我们的这种所谓的疾病基因发生小错误的那段基因，通过去对它进行靶向的药物治疗，是能够帮助我们克服很多现在看起来好像很难去攻克的一些疾病。 对， 所以我们倒推回来看，能不能找到这种所谓的小分子能够改变我们疾病基因的这样的东西不管它是我们设计出来的也好，还是在植物大自然当中存在的也好，这是我们的一个 思路，研究思路 是这样的。 只不过现在沿着这个思路呢，正在走，还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说法。 嗯，我们也期待着这样的研究能够给我们提供更多在临床上能够可用的，能够指导我们临床实践，能够让我们的医学有更大进步的这样研究成果尽早出现。 哎，刚才刘章呢给我们分析了这个沈老师和刚才于老师两位哈，针对这个中药的作用机理两个人的一个争论，给我们通俗易懂的解释了一下。其实啊，我也查了一下资料，这么多年来，咱们说咱们中国的传统中医药哈，既是伟大的宝库，但同时呢，也是一个黑匣子，有人可以这样说它，就是从咱们说最早的神农尝百草开始算，这个上千年来创造了很多所谓的这种治病的奇效，对吧？但是呢，真正我们想把它打到世界上，然后想拿我们的这种中医让其他国家的人，尤其欧美的这些人去接受啊，好像看起来有一点尴尬和有一点难度。比如说像美国 FDA， 他们就不认可我们的中药是药，而把它认为是一种比如说可以这个调理身体啊，或者营养保健类的东西。就是我们的中药究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除了刚才那两位老师的观点，这么多年来大家的探讨或者说是这种争论，有没有一些可圈可点的值得说到的地方？ 这个中药究竟是如何发生作用的，确实啊，在这个很多方面里面啊，那么咱们还是认识的并不是特别清楚。 嗯， 为什么会认识的不清楚呢？我告诉大家一句话的话，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好笑，就是因为古人并不是太在意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只要有用就行， 只要有用就行，因为它是从生活的生产的医药的实践经验当中直接总结出来的。 嗯， 总结了之后，那么再把它通过归纳的方法，再给它设计出一套理论来，然后把这些这个我们发现的现象容纳包容进去。 嗯， 那么这个是中医和西方医学，咱们所谓的现代医学，这个在发生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非常截然不同的 思路，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啊！所以呢，古人呢，比方说古人可能看到了一个效果，我举个例子啊，大家可能听说过一句话叫"同气相求"嘛，是吧？一样的部位，一样的问题，可能互相之间呢有一个信息的一个交流。比如说，那么全世界最早的文字记载的，那么是使用天然激素来治疗，比方说地方性甲状腺肿，那么是谁的创举呢？是咱们中国人的创举。最早先呢是用鹿或者羊的甲状腺。那么古人的观点是什么呢？我用什么地方来治什么地方， 吃什么补什么， 对，我用脖子，动物的脖子，我来治人的脖子的问题。所以呢，看起来这个想法呢好像很粗糙，很不经推敲，但是实际的效果和反过来，我们再用更高级的原理去审视它的时候，它确实是说得通的，只不过在当时的这种实践里边确实不够精细而已。但是呢，我们不能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啊，我们现在回头看觉得它不够精细，就否定它当时的科学性，否定当时这个技术出现的实践性。我觉得这个呢可能就是真的是有点降低了咱们这些宝库的这种价值了。 接下来在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接着和刘章还要探讨两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提到的基因的问题。刘章也说到了要给咱们的中药编码编身份证啊，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啊，包括我们在12月1号要实施的这个3个标准，它的意义又在哪儿。那稍事休息，在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着分享。 FM 1006 AM 828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古老中药碰撞基因技术。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北京同仁堂王府井医院的主治医师刘钊啊，再次欢迎刘钊，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刚才呢，刘钊结合我们刚才导听当中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新闻哈，给我们详细的分析了一下，在我们整个这个中医药发展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些所谓的中药作用机理的争议啊，也说到了这个研究方向小分子作为我们中药将来的一个研究方向，其实是特别值得肯定和有积极意义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事情也跟这个基因有关系哈，就是一开始我就提到了说这个中药呢和基因发生联系，这不是第一次了。在2010年的时候，广州医药集团与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呢就在北京举行了一个特别重要的成果发布会，发布的是什么呢？是咱们的单身基因组框架图啊，是这是世界上首个药用植物基因组框架图，也标志着咱们中药研究全面进入基因组学时代。这2010年的事儿，过去5年了。首先我们来说说这个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研究，这是想干嘛？ 哎，其实啊，可能一说到什么中药基因，大家觉得不搞这个专业离我很远哈。其实呢，我给他打个比方就明白了。比方说，如果有一天您发现您跟另外的一个您完全不认识的人，跟您一点关系没有的人，共享了同样一个身份证号码，是不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非常麻烦。 或者说您忽然发现就是您换领了一次身份证以后，那个身份证的号码变了，和过去的不一样了，等于您一个人又有了两张身份证， 也会带来很多麻烦。 其实这个两个问题在中药都存在。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历史的流传的过程当中哈，咱们中药呢出现了同名异物还有异名同物的现象。就是说同样一个名字啊，在比方说在东北地区，在华北地区，在西南地区啊，在这个江淮地区，可能代表的是完全不同的种属的植物。 这样的现象多吗？ 这种现象非常普遍。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就是同样一个植物，那么在不同的地方呢叫的名字又不一样。一个药物有很多种名字，而且呢刚才那两种现象可能还错综在一起。就是大家有的时候比方说咱们上网查一下哈，说七叶一枝花，那么大家可能看到很多不同的地区，那么对于七叶一枝花的描述形态学上都完全不一样。所以呢这种问题呢就给中药呢带来很大麻烦。包括咱们比方现行的药典有一位啊叫郁金啊，就是郁金香的那个郁金那两个字啊，但是完全不是一种东西了啊，它是一种姜科植物。那么按照现行的啊15版的国家药典，那么郁金的来源一共有4个姜科植物啊，包括这个姜黄啊，还有这个温郁金，还有蓬萼竹和广西萼竹，这4种植物的块根都叫郁金。那么实际上这4种植物呢虽然科相同，它的种属并不相同，它的成分理应并不 相同。 那么不相同的话却享有同样的名字，那是给咱们的科学研究，给咱们日常的用药其实是带来了一些麻烦的。那么这是因为咱们国家确实历史悠久，再加上地大物博，那么历史的流传的过程当中，那么大家各地都用自己的郁金啊，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口口相传，再加上进入这个药典当中，这个整个传的时间太长了，传的这个范围太广了，就有可能有出现误差的 是的。所以呢这种局面呢实际上在2000版药典，咱们国家药典是每5年修订一次啊，在00版药典的时候呢已经开始有所甄别，把过去同用在一个名字之下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金银花，过去金银花和山银花都当金银花来用，现在呢金银花是金银花，山银花是山银花。过去呢比如说豆科植物葛根、野葛和粉葛都叫葛根，现在呢就必须分清楚了，野葛就是葛根，粉葛就叫粉葛根。就把它分清楚了。那么以后我相信这种不同的植物来源共享同一个中药处方用名或者药典用名的情况应该会越来越少了。 我们说5年咱们更正一次，或者说是去 修订一次 啊，筛查一次哈。但是刚才说到的这个基因又对我们这样的修订有什么样的意义吗？ 因为基因是确定这种植物究竟是和其他种植物是不是同宗同族，是不是同一种，那么的唯一的一个科学的标准， 更精确了， 更精确的标准。咱们从历史的啊这个药典的这个流传上，咱们可以来分析。那么实际上最后这个验明正身嘛啊，咱们要判断清楚它到底是什么。那么实际上基因给咱们唯一的答案，就像人的指纹一样，人的指纹可以变， 人的基因不能变， 哎， 所以呢，对于植物来说也是这个道理， 就是我们能够更好的认识它是谁， 是的， 就靠基因。但是咱们话说回来啊，刚才虽然说的五年前的那个新闻是对这个单身基因组框架图做了一个发布，《本草纲目》当中记载了1892种药用植物。那我看到说1995年出版的这个《中华本草》当中收集了8000多种药用植物。我们说，在人们采集和消费已逝，世界上已知的药用植物有20%面临灭绝了， 是的， 有这么大的一个数字，我们每一种植物如果都要去找它的基因，其实这个工作量很大呀。 所以说到这个刚才你提到的那些新闻，说5年前咱们刚刚开始正式迈入了一个中药的基因时代，才把丹参这一味药材纯型植物丹参，把它的谱系啊大致呢搞了个稍微清楚一些，清楚点了。所以说我们什么时候这个工程算过半啊，算有实质性的一个进展，甚至说咱们这个工程完成，那么可能呢这个还真不是3年5载之内能够都顺利进行啊，这个完全完成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呢我们可以展望在未来，那么中药的机缘研究一定是中药现代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因为很多的中药的研究都必须以机缘的研究为基础。比方说前段时间获得诺贝尔奖的屠呦老师，他的课题组和他的这个青蒿素的这种发明，那么关于这个青蒿到底应该是什么，是茵陈蒿啊，还是其他的，比方说像青蒿、黄花蒿，包括咱们药典里面现在也是青蒿的来源是菊科植物黄花蒿，还有同科的青蒿，是有两个来源。那么这个关于这个问题的话呢，当年这个屠老师呢在做他的青蒿素研究之前，他专门做了一个青蒿种属来源的研究， 先区分一下。 就像孔子说的叫必先正其名嘛，说名不正言不顺，所以呢他经过这个自己的研究调查发现，为什么会出现名字的混乱呢，是因为我们在翻译这个外国文献的时候，把日本的一个啊叫投注的一个本草纲目，就是日本翻译这个本草纲目，因为它有中文名称和拉丁文名称的对应，但是日本在翻译的时候把两种植物的中文名和拉丁文弄反了，所以咱们翻译过来的时候直接就把错误的拉丁文的名字安在了咱们中药的青蒿上面，所以导致了又多出了一个黄花蒿的名字，实际上呢还是古书上记载的青蒿，因为我们古代的时候对两种植物的外形是有描述的，可以看得出来啊，那么这个名称这个演变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做任何研究都应该，比方说就是我们说做任何这个中药方面研究啊，都应该以这个中药的机缘种属的研究为依据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你的研究才不可能走偏。 对，必须先正其名， 对 吧，然后才能进行我们下一步的研究。但是说到这个证明，用基因的方式肯定是最精确的，但是我们现在才刚刚在这方面刚起步。 是的， 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也是想给它做一个统一的编码或者是证明，但是这个编码跟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基因呢又不一样，就是我刚才在新闻当中提到的29号，咱们国家标准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呢是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啊，要颁布3个这属于国家标准，都是跟我们的中药方剂，包括中药在供应链管理中的编码，还有包括中药编码规则和编码等等哈，这听着很抽象，但是这3个所谓的国家标准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12月1号正式在全国实施，又对我们的这个中医药的这个编码或者认证它有什么积极的作用？ 刚才呢张二给咱们介绍了3个编码哈，实际上这个编码的意义呢跟大家非常关心的食品安全有类似之处。咱们比方说咱们吃到一个面包，咱们可能非常关心这个面包是哪个厂家生产的，是什么时候生产的，如果我能知道是哪条生产线生产的，那么做这个面包的鸡蛋来源于哪儿，糖来源于哪儿，这个油来源于什么地方，面粉来源于什么地方，然后这个油它是用什么样的花生也好或者大豆也好榨取的，是什么时候生产的，这些信息如果我能在买到这个面包的时候，比如说面包上面有一个编码，我拿起我的手机一扫，我就能把后边的信息全都知道，那么这个面包我觉得可以称得上真正的是一个放心面包。那么对于药物来说其实也面临这样问题，我们中成药的制造啊生产的这个过程呢其实是非常复杂的，涉及到首先是来源，对吧，中药把这个做成中成药，它的中成药的原料是什么呢，是中药饮片，中药饮片是什么呢，是中药材经过加工以后 生产出来，咱们在中药店里面看见那个斗子里面装的， 嗯， 啊，那个叫中药饮片。咱们做这个中成药的原料也是中药饮片，不能拿原药材直接来做。那么这边涉及好几个问题了，你看啊，比方说咱们手里有一盒感冒冲剂， 嗯， 咱们现在叫感冒颗粒了啊，这个感冒颗粒哪个厂家生产的，什么时候生产的，哪条生产线生产的，哪些工人来负责给我装，负责给我包的，那么这个工人在生产的时候，他们家比方说啊，有没有这个正在感冒的， 这都能查到， 这都能查到。那么再往前，那么这里边用的比方说荆芥防风也好，那么这些药材啊是什么地方提供的，什么时候采收的，谁来加工炮制的，加工炮制之后达到了什么样的标准，那么这个药材呢又是什么地方种植的啊，用何种方法种植的，那么生长的条件是什么。如果说将来我们再买到任何一盒这个中成药，上面都有一个二维码也好，或者条形码也好，我们一扫很方便的，我们有一个终端一扫，后边的信息我们全能查到的话，那么这个药也是一个放心药。 哎，所以也有专家评价啊，说这三个标准如果真的实施的话，其实它就是对一名一方一物一码，等于做了一个特别规范的所谓的一个编码，也是让我们刚才刘钊一解释是，其实我们做到这个中药可追溯，对吧？整个流程可追溯，你可以知道它到底是用的是什么，在哪个生产线上生产的，就能够让我们更加清楚的了解它背后的背景和它所谓的身份。 是的， 嗯，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哈。那对于我们医务工作者，是不是也更清晰、更那个准确了？应该也会下发吧？这三个标准。 具体如何应用，这个我们还要拭目以待。因为这个现在呢，国家对于这个中医药的管理呢，越来越倾向于一个标准化。那么这个呢，对于中医药的健康发展呢，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 嗯。 那么我们在标准化的同时呢，一方面，过去已经留下的这些信息，我们标准化呢，是为了更好的整理完善它们，更好的用一个科学的方法来保留它们，而不是说用这些方法把我们一些暂时无法归纳的东西就让它自然消亡 掉， 不是这个意思。 嗯。 所以呢，咱们在这个标准化实行的过程当中哈，一方面呢，咱们要对过去的这个文献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整理，现在啊肯踏踏实实的说坐上十年冷板凳去到故事堆里边去整理文献的这样的研究人员呢，有种种原因吧，好像越来越少了一些。 嗯。 但是前段时间包括你看涂老师得的那个诺贝尔奖，人家板凳硬坐十年冷啊，就是在故事堆里边，在一些觉得不可能的事情里边一点一点的去翻找， 嗯， 从那么多的这个民间的验方里边一个一个的来那个观察来实验，那么实际上真正的成功就来自这些看似枯燥的研究，但它再枯燥，它依赖的一定是科学的方法。 没错，就像刚才刘钊跟我们说的，其实咱们中医药是有文化背景的啊，是有我们的历史背景在里头的。包括这两天我的身体也一直不好，身边很多人说你去看看中医吧，你去把把脉吧。其实大家对我们的中医还是有很多的这种期待，还有很多的这种寄语在里头。包括我看到说中医和西医，其实原卫生部部长陈竺也有一贯特别经典的论述哈，他说西医看到的是清晰的局部，而中医看到的是模糊的整体，就类似我们传统的中国水墨画或者和这个古典的西洋静物油画。咱们中医呢勾勒的一个轮廓模糊而写意，那西医呢描绘出很多细节精确而写实，听起来有点这种有点这种 诗人的 意境在里面，但其实大家可以揣摩一下，就是各有自己的这种长处。当然我们更希望在基于我们现在优势基础上能够把它也做到更加精确和写实，那就更完美了。 是这样的。 嗯，非常感谢刘钊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波折为您送上第一手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 时期，一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把一本印错了封面的共产党宣言小册子带回了山东广饶刘集村。这本马克思恩格斯写给世界工人的书引起了当地农民兄弟的强烈共鸣，也拉开了鲁北平原上农民革命斗争的序幕。